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冰雪运动的话题了，这也是我们在每周末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固定交流的内容了。随着冬奥会脚步的临近啊，现在已经是12月底了，那今天呢也是我们今年啊最后的一个周末，或者说叫最后的一个周日了。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一转眼啊，再过几天就要进入到2022年了。等到进入到2022年的时候，大家会有更加强烈的感觉，冬奥会真的就要马上开始了。那当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还会和朋友们去交流关于这个冰球规则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呢，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依然也是咱们的这位老朋友了。他呢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我们还是再次有请季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孟莹好。 欢迎季老师啊。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当时也是在跟大家去探讨关于冰球规则的话题的时候，聊到了一个关于计罚的问题，谈到呢在冰球场上啊，如果出现了这个人数缺少的时候又得分了，那对于场上人数的这个变化会不会有所影响？当时季老师也跟大家提到了啊，那我们要遵循一些情况，然后适时的对于场上人数进行一些调整。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也要先把这个问题跟大家去聊清楚、讲透了。我们继续和季老师来说一说啊，就是在场上出现了得分的时候，对于人数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之前啊，我们说了有这个进球的时候就会发生变化，那也要符合一个人少小罚失分的前提。那当然在场上的进球它其实也是分很多种的，比如说直接打进球了，还有可能是任意球的方式。那如果是任意球的方式进球的话，这种情况对于场上人数上的变化会有影响吗？ 孟莹您是越问越专业了。任意球如果是得分了，犯规队员是不能够解除的。那么什么情况会解除呢？就是在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就是您刚才说的人少小罚失分，这三个条件都具备。但是在失分必须是正常比赛当中的失分，而不包括在任意球当中失分。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啊，您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像是因为大罚而人数缺少的时候，然后缓判小罚又失分，可以取消哪一个呢？ 那么这种情况，比如说主队和客队在比赛，主队呢他人少，然后他犯规呢是被判的是一个大罚，就是5+20，犯规队员离开场地回运动员休息室了，比方说8号回休息室了，然后上了一个17号来替他受罚，这时候他不是人少吗？然后他要做5分钟，在这个时候比赛继续进行。比赛继续进行当中呢，又发生了一次缓判。所谓缓判呢，就是主队这边啊他犯规了，然后但是球权在客队手中，这本质啊就不能够让某一方获利，这样的一个原则。如果这时候吹停了比赛，虽然是要判主队另外一个犯规，但是球权在客队手里，您等于把对方这个球权呢也给破坏掉了，剥夺了。那么冰球的这个比赛呢，又是以争球为开始，争球开始就意味着什么呢？裁判员向下掷球，然后双方队员站在同等的位置上拿球杆去打球争球， 这就各有50%的概率能够获得成功。而当时犯规的时候呢，是客队的实实在在在控制着球，这样等于对客队反而不利了。你虽然吹得犯规了，但是反而不利了，这样的话呢就缓判什么时候犯规队获得球权了，拿到球了，然后这时候再判他。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没犯规队呢也是安全的，因为犯规队只要一碰到球就判，所以他是进不了球的。这样的话呢对于非犯规队呢是公平的，也没有因此而受到损失。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受到小罚的时候，如果缓判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对方进入球门了，如果客队打入球门了，那么解除哪个呢？解除下边那个受罚席，那个他是大罚解除不了，就把这个缓判本来准备判的这个犯规把这个解除了。 嗯， 哎，就解除这个，因为大罚咱说过不管进球多少个都不能解除的，而马上要判的这个是小罚，就把它解除了就是了。 嗯 啊，就这样了。那么解除这个小罚呢，也不需要报告了，也不需要记录了，受罚的队员呢也不需要到受罚席来了，就整个就如同没发生什么事一样。但是呢他失分要给对方要记上，对方得分了，那么他的自动就没有了，就是这样的。如果缓判的不止一个，缓判准备要判他两个，那有可能呢是属于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他在那个对方拿着球的时候，比如说客队还是拿着球呢，主队呢勾一下人就判他一个小罚，但是客队在拿着球权，所以暂时先不吹，跟刚才情景一样。但是在缓判的过程当中他又用杆击打对方，而且打得比较重，被判的就是一个大罚加严重违例，这样等于他要将要明哨之后，他将被判两个，一个是5分钟大罚加严重违例，一个是小罚，两个都等着要判。但是这时候球权仍然在客队手中，在控制中，这时候就不明哨。 嗯， 主裁只举手不明哨，举起手来之后就默默的举手不要明哨，就表示没有球权的那个队他们有犯规，我缓判，就是这个意思，让有球权的那个队继续组织进攻，继续打球。如果打进了，小罚就解除了。如果咱们说的是场上都没有别的犯规啊，其他受罚席里没有犯规，那么就把这个小罚给解除了，然后那个大罚该判还得判。哎，这就是这样的处理方法。总结一下，就是如果缓判的一个大罚加一个小罚，对方得分了，就把这小罚这个缓判解除了，然后大罚队员仍然到受罚席里接受处罚，小罚这个回自己的运动员席听从教练员的调遣，就不用到受罚席去了，是这样处理。在比赛当中双方是5-5，都没有犯规，都很平静，5个队员加一个守门员，一边6个人在进行比赛。这时候双方都有犯规了，比如说他打他一拳，然后对方又回了一拳，都判了一个粗暴，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然后这个时候呢，这边主队判2分钟小罚，客队也判2分钟小罚，鸣哨了，停止比赛了。然后这两个队员就都要到受罚席来，然后他不是有抵消吗？但是这种情况不抵消，这种情况就不抵消，这是一个特例的情况。5-5要变成了4-4。 嗯，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规则没有解释具体情况，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如果一方打了一方一拳，给他一个粗暴2分钟，这就是一边受罚。但是如果你另外一方又回手又给了他一拳的话，这属于是报复。这样的话呢，头一个鸣哨停止比赛了，然后对方又打了一拳，两个都得判，这样两个都得判。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这种情况就让他双方都各少一个人，规则就这么特意这样的进行的规定。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进球的话，就不要有人返回场内，因为他是小罚，他又失分，但是他人不少，双方队员都一样，所以说呢就不返回。哎，就是这就是这种情况。其他的呢，我就是再说一下，咱们就关于抵消的这个问题哈。 嗯， 如果一边一个人，是5-5的情况下，各一个人就不抵消了。在这种就那么什么情况下抵消呢？抵消也是分为，也是有原则的，分为3个原则。 什么情况下抵消呢？就是啊，同时同级同量，如果双方都有犯规的话，就给他进行抵消。所以同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同一次比赛停止，裁判鸣哨，比赛停止的时候发生的犯规，双方队员发生的犯规，这叫同时。同级呢，不是有两分钟，有双重小罚，有二加二两分钟，还有这种大罚五分钟，大罚加严重违例，还有停赛，就是两分钟的跟两分钟的算同级，两分钟跟五分钟叫不同级，那么五分钟的大罚跟停赛，这都属于是同级，这是同级。然后同量就是如果抵消的话，主队一个，抵消客队一个，主队两个，抵消客队两个，主队三个，抵消客队三个，要这样来抵消。比方说主队有两个人受小罚，八号九号受小罚，客队有三个人受小罚，十一十二十三受小罚，那么客队只能有两个人和主队的八号和九号相抵消。那么还有一个人呢，就不能抵消了，因为必须同量，主队的两个人要抵客队的两个人，不能拿主队的两个人抵客队的三个人。然后但是十一十二十三是客队有这么三个人，抵谁呢？不抵谁呢？由客队的教练通过队长来告诉裁判席，说我们十一号和十二号跟对方两个人抵消，十三号不抵消，他要继续受罚啊，是这样的。因为他继续受罚，他就可能先上，对方失球的时候呢，对方得分了，他就可以先上，因为他需要这十三号队员，只要有机会让他早上，哎呀，需要的，哎，他就这由教练员通过队长告诉裁判席，他谁来，谁抵消，谁不抵消， 对， 这就是抵消的三个原则。那么如果另外一种情况，主队一个人受小罚，八号受两分钟，客队也是一个人受小罚。但是客队受的是双重小罚，二加二，这叫不叫同级呢？叫同级，也叫同级，但是各抵一个，你不能你主队的一个小罚顶人家客队两个小罚，那不行。可以把客队这一个人，比如说八队八号，主队的八号受两分钟小罚，客队的十一号受到了二分钟加二分钟，二加二这样处罚，你只能把他的十一号当中的一个两分钟跟主队的一个两分钟相抵消。 对， 客队那十一号呢，还得再 还有两分钟 还得受罚。那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处理呢？因为受罚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抵消了，他们比赛一开始一走表，他们的受罚时间也就开始走，是该多少分钟就自己走完多少分钟，到点了之后他不能上场，因为他抵消了，是场上他抵消，场上是不因为他犯规而减员了，抵消就是在这样。然后呢，抵消的精神呢，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到场上去打球，或者是到队员席接受教练员的调兵遣将去打球，而不是说让更多的人到受罚席里来，这不是他的总精神。那么如果是像这种情况啊，他抵消了，他呢就没有因为他的犯规而减员，那么他到点以后，他如果上场就变成多人了。 对啊， 那么这时候就不要上，就等到他到点之后，就结束之后的第一次比赛停止的时候才能上。我们管他叫，给他缩写一下，停上，就是到点之后的停止比赛之后，第一次比赛停止之后，你再返回场内，因为那比赛停止了，你上场呢就不多人，比赛停止嘛，就不多人。所以说呢，那么刚才八号两分钟， 他已经结束了， 他已经结束了。然后十一号这个队员有两个两分钟，第一个也结束了，但是八号可以第一次比赛停止，八号可以上，十一号上不了。 你还再做两分钟， 还做两分钟，那怎么办呢？但是前两分钟他减员了，他应该上场，于是找一个人替他受两分钟了。 哦， 然后到点了以后的第一次比赛停止，八号自己上了，十一号的头一个两分钟谁替他谁也上了，然后这时候在 十一号 再做自己的另外两分钟。 哦， 是这样来处理的。所以您先生，您说了这个那计罚有什么关系？哎，就有关系。 是的， 他自己要清楚，如果你这是两个两分钟一个人，这边是一个人就两分钟，那么这时候一定开着门让客队这个 再来一个人说两分钟，他如果两个人无所谓了，如果十一号和十二号各两分钟，那就一本来就两个人，有一个人替他抵了，跟他抵了就到点，就 你俩互相抵呗， 就抵了，抵完就上就是了。 对， 现在他是一个人，他不能分身啊，所以就再来一个人，所以这牵扯到计罚人员要头脑清楚。所以咱们说过，说在场外裁判员当中，计罚这个岗位绝不仅仅是开门把人进来到点之后再开门放上去，绝不这么简单，它里边有很多的规则。像刚才我说的规则，就是你要一个人犯规很简单，就一个人犯规，但是你得来俩人，到点了能上吗？不能上，比赛停止以后让他再上，然后第一个这个十一号的第一个两分钟结束之后，第二个两分钟才开始，又不能同时开始，说咱们两个人你替我说吧，你头一两分钟你开始，完了我的那个做两分钟我也开始，那你等于一共才两分钟时间，他受到的是四分钟，他必须得等头一个人那个两替他那个两分钟受完罚之后，他的第二个两分钟才能开始，这样才能他才能体现出他在这待了四分钟， 也能体现出我们比赛的这个公平的原则。 对 呀、 啊，你要不然跟对方就一个两分钟，你这一个人受了四分钟，这不都一样了吗？这是这样的，所以这计罚人员呢，必须要头脑清楚，对规则要相当的熟悉才行，也不能说我那个计罚人员，我就听主裁你让谁上就让谁上，那也不行。如果你那样做的话，也会出差错。主裁就一招手，那你这招手你知道是招谁的？必须他得清楚，跟主裁的脑子里想的是一样的。主裁招手只是说，是这样上吧。对，你就知道是让，这时候只要一招手我就放他上， 对， 得做到这样。还有一点就是守门员，就是守门员如果是犯规了，那么计罚人员应该怎么处理呢？ 嗯， 如果是守门员的犯规了，守门员是从来也不会到受罚席来受罚的，可能他那大盔甲可能过来够费劲的呀，反正规则规定他不来。如果他受一个两分钟的时候，因为守门员所有规则是这么说的，所有对队员的犯规守门员也是适用的，队员可能会勾人，你守门员也会勾人，你手里也有杆啊，然后队员会绊人，守门员也会绊人，队员用杆击打，守门员也会用击打，所以说各个队员所做的犯规在守门员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话他如果犯规就要由他的一个队友替他来受罚、这个队友呢是必须是有条件的，首先是在犯规的时候在场上打球的那个队友。你不能说从那个队员席里边找一个自己那个队友，他水平不够，在那儿就跟着一直老坐冷板凳，你让你上去，反正你也上不了，替我说罚就那不行，你得到场上的打球的这队友当中找一个人替他受罚， 这个是教练员来选择， 教练员可以选择，但是教练员你必须在场上的这五个人当中选一个人、你不能从队员席里选。还有一个就是场上比如说是四个人，那有一个人在受罚席在受罚呢，你不能说受罚席那个人你再多做两分钟、那也不行， 换一新的 换一个，得换一个，就是说正在执行处罚的队员你不能替代守门员去受罚啊，得换一个，也叫新的，也叫一个没问题的人。这是关于守门员的处罚。那么如果守门员被判的是大罚加严重违例，因为有了严重违例这个队员就得走了，守门员如果被判了大罚加严重违例，或者直接被判这个大罚加严重违例啊，可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大罚加严重违例，只要判大罚必须加严重违例，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只判严重违例没有大罚都可以。如果守门员被判了严重违例或者是大罚的严重违例走不走呢，也该走，走照走就走，他那五分钟由他当时犯规的时候在场上的队员当中一个人替他来做五分钟，但是这个受罚这个守门员本人已经走了，由另外一个守门员上来执行这个守门，然后由一个队员到受罚席替他 去接受那五分钟的 处罚。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和我们分享冰球的规则。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季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你不能说从那个队员席里边找一个，找一个自己那个队友他水平不够，在那儿就跟着一直老坐冷板凳，你让你上去反正你也上不了，替我说完就那不行，你得到场上的打球的这队友当中找一个人替他说法。 这个是教练员来选择， 教练员可以选择，但是教练员你必须在场上的这五个人当中选一个人， 嗯 啊，你不能从队员席里选。还有一个就是场上比如说是四个人，那有一个人在受罚席在受罚呢，你不能说哎受罚席那个人你再多坐两分钟，那也不行， 换一新的 啊，换一个，得换一个，就是说正在执行处罚的队员你不能替代守门员去受罚啊，得换一个，也叫新的，也叫一个没问题的人。这是关于守门员的处罚。那么如果守门员被判的是大罚加严重违例，因为有了严重违例这个队员就得走了，守门员如果被判了大罚加严重违例，或者直接被判这个大罚加严重违例啊，可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大罚加严重违例，只要判大罚必须加严重违例。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只判严重违例没有大罚都可以。如果守门员被判了严重违例或者是大罚加严重违例走不走呢，也该走走，照走就走。他那五分钟由他当时犯规的时候在场上的队员当中一个人替他来做五分钟，但是这个受罚这个守门员本人已经走了，由另外一个守门员上来执行这个守门，然后由一个队员到受罚席替他 去接受那五分钟的 处罚。新的规则呢又规定什么呢，就是过去呢是大罚就必须加严重违例，只要你受大罚一定加严重违例，就是说你大罚就是很重的，只要你受了大罚一定是你走人了。但是新的规则呢可以单独受大罚，不一定要根据情景主裁决定加不加严重违例。所以在这次奥运会当中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判的是一个五分钟大罚上表了，但是呢没有加严重违例，这人待会儿到点了之后就是他自己受罚了，而且到点之后又继续比赛了，这就是新的规则。那么再说守门员的这个啊，守门员如果是他犯规了，那么头一个人已经犯规了，他两个守门员，第一个已经犯，他第二个又犯规了怎么办，没有守门员了，这时候允许比赛停止十分钟，给他十分钟那个穿护具的时间，然后如果十分钟他没有十分钟穿完了他上场来就守门，不允许做热身。如果他没有十分钟他用了七分钟就穿完了，那你可以有三分钟在冰上再活动活动 热身 热身伸伸腰什么做做拉伸什么，这样可以做的动作可以。这是关于守门员的犯规就是这样的。 对，其实在场上的时候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一些犯规同样也是值得大家去可以叫玩味一把的，就比如说我们曾经提到过的这个高杆 啊， 季老师当时也提到过啊，高杆这个情况肯定是会受到处罚的，因为它已经是属于犯规的一种情况了。那我们也跟大家去说一说吧。 好，您说这是在冰球比赛当中呢常出现的一些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情况。高杆分为三种，首先高杆分为三种，一种呢是高杆击球，一种是高杆犯规，一种是高杆呢就是把球打入球门，就是高杆进球。这三种情况呢，先说高杆的击球。高杆击球指的是高于本身自己肩膀的高度，那个球杆和那球接触点高于自己的肩部，这就属于高杆击球。高杆击球如果击下来这个球打到冰上了以后自己拿着这个球了，这个不判不鸣哨继续比赛。如果是对方拿到球了不判继续比赛。如果是自己的队友拿到球了，你相当于用杆击球高杆击球传球了，用这种方式把球传给队友了，这时候就要判了。就判呢你在哪儿这个击的这个球，然后最近的那个争球点当中进行争球。如果最近的争球点呢前边有也有后边有，比如中区啊，中区有五个争球点，有的更靠近自己家门一些，有的离自己家门远一点，就要离你家门近的那个争球点进行争球。你不能往人家里边蹭，你得往你自己那边，往你自己家门前这边来挪动。这就是高杆击球，就是这种情况。它的判定呢是三点。第一点是高杆击球这个击球点高不高于肩的高度。第二点呢就是 高杆之后的那个争球，争球之后呢，你要在最近的争球点。另外，如果只有前有后的话，要靠近自己家球门的争球点。第三个呢，就是高杆击球之后谁接到球，自己接球继续比赛，对方接球继续比赛，同伴接球鸣哨，这是击球这个啊。这种情况呢不判罚，不是判罚两分钟小罚呀什么的，这都没有。第二种情况就是高杆打到对方队员，高杆打到对方队员的话，那起码要受到小罚。如果你打得重了，那么都有伤的情况了，就叫双重小罚。如果你要是都有些受伤的情况了，就要犯大罚加严重违例或者停赛了。这些判多少呢？要裁判呢根据规则，再根据他的自由裁量权，根据看到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来决定怎么判。这是高杆伤人。高杆伤人呢，就是你把球把这杆举得高，然后伤到了对方，也是超出自己肩部的高度，这就判高杆。那么规则当中呢，又专门给描述了一个情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就是说你在击球的时候，你先把球杆上扬，就是做准备， 击球的一个动作， 做准备动作。上扬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杆高了，你是准备击球，但是你举起来之后，你的杆碰到了对方，你就属于高杆了，犯规了。然后击球往下击打球之后，顺势这球杆再继续再上扬。顺势上扬的过程当中，如果球杆高度那个高过肩部高度，上到了对方，也属于是高杆犯规。所以说举杆和收杆的过程当中，这两种情况都属于是高杆的犯规。这就是怎么样来界定高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没有打球，就是把杆举高了，就是这都属于是高杆这个犯规。第三种情况就是高杆击球入门。高杆击球把球打进，这个以什么样的高度为高度呢？以这个球门的横梁的高度为高，高于球门横梁就算高杆了。如果是球门横梁和球门横梁以下，这都不算高杆。高于球门横梁就是你的击球点，也是杆和球的击球那个瞬间那一点，的击球这个瞬间那个点高于球门横梁的话，就属于高杆击球，这时候打进球门是无效的，不判犯规啊，因为你没打到人，就但是进球无效，所以这么三种情况啊，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高杆击球只打了球了，第二种情况是高杆击球打到人了，犯规要判罚了，那么第三种情况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高杆呢就分这么三种情况，所以裁判员呢要看，要有时候都会做动作，就是做这么一个，在右前方上手，右手在上，左手在下，或者不拿哨的时候在上，拿哨的时候在下，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像举着杆举起了一样，做这么一个动作，但是它分三种情况的。 对。 那么比如说像高杆击球只是击球这种情况，被同伴受到了。他就只是鸣哨，然后做这么一动作，他就不判罚。就是这样 的 情况。 是的，刚才我们听季老师跟大家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啊，连这个高杆犯规，它其实都是会有不同的情况出现，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给队伍也好，给运动员也好，会带来一些这个变化。但是更重要的目的，其实都是希望不要给运动员造成人身上的伤害嘛。您看刚才提到的，就是高杆击球，它其实如果只是击球的话。我们或者是这个停止比赛，如果这个球还进球门的话，或者是进球无效，但是一旦出现到了高杆击打到球员的情况，就会给高杆球员进行一个犯规上的处罚，所以的确还是能够看出对于运动员的这种保护嘛。另外一个在场上犯规的情况，之前季老师跟我说到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肘顶人。这个动作啊，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在很多的这种集体性的运动项目当中都会有，而且这个动作其实有时候它是一个蛮不容易被发现的动作，因为队员彼此之间在焦灼的时候身体接触是很多的嘛，所以这个肘顶人它是很容易被忽视的。那在冰球场上这样的情况发生之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罚的情况呢？ 肘顶人这个犯规呢，有时候很轻，有时候也很重，因为这个他的首先呢，他是用肘部来 接触到了对方。大家知道，因为如果把肘部给抬起来了，击中对方，如果再加上奔跑速度比较快，可以是很重的一种犯规的情况。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作为裁判员要界定下这个他是不是肘顶人。如果是，虽然是他把肘抬起来了，但是在接触对方队员的瞬间他把肘放下来了，所以你要看到这种情况他就没有犯规，他只有把肘举起来抬起来，然后顶到了对方队员的身上，这才属于是肘顶人的。如果是没有举起来，他是把肘贴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呢接触到了对方，这个虽然也是肘部接触，但是他也不算肘顶人，因为他没有举起，只有在举起来的时候把肘对向对方的时候他才形成威胁。所以这个呢是常出现情况，但是作为裁判员来说一定要界定好他这个肘顶人是不是有危害的，危害到了对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呢也是呢分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是朝向对方了，但是马上就放下了，在接触的时候放下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他接触到了对方，但是他肘没有抬起来，所以这样的话也没有威胁，接触到的是肘接触，但是马上接触就是身体的大片的面积就是对方了，所以这样的话并没有形成那种钝器一样的去接触对方，这也不算。只有什么情况下呢？举起来了，而且是有目的的用肘部来顶撞对方，这种情况就要判了。所以这个呢是一个裁判员要求要眼尖。特别是有些的队员呢，比如他也会是吧，用身体挡着， 是啊，刚好是在裁判员没有观察到的那个角度。 对呀，在裁判员不容易观察的角度背向裁判员等等，这样了是吧，你只见对方咣一就倒了，你不知道实际他是拿肘给击倒了是吧。再有的一种肘击人呢，就是用肘呢就直接就作为武器就击打。 对， 要不光是顶了，就是这种击打的动作，这样的击打，这也就是比较重了。所以说这个判罚呢，它是也是由小罚开始判起，但是重的可能被判到停赛， 是 吧？ 也是有可能， 有可能判到停赛，因为看你的重的程度。如果你要直接奔脸部这样就顶过来了，是吧？或者是直接用肘来击打对方的这个脸部啊，或者是重要的部位的话，那也是很重的，那也是很重的，可以形成很重的伤害的。所以呢，这种判罚呢，是首先要判定，作为裁判员判定要准确。他确实是用肘来伤害，特别是你要看准了。再有一个呢，要观察到他的严重程度，也可能有些队员他虽然是过去了，但是赶紧就收了。赶紧都做了收手的动作，实际并不是很重，你要判的过重呢也不合理。就判一个小罚有时候就可以。所以裁判很重要， 对， 裁判的判罚很重要。现在为什么讲给裁判要有足够的裁量权呢？他来决定，而不是仅仅是外人来看，你看那是肘，你看是不是，特别是不允许什么呀，不允许拿着摄像机或者手机拍出一段视频去找裁判员理论，这是不允许的。在规则有规定，第116条当中第二款第三款都做了专门的规定，如果是拿着一段视频去质疑裁判员的判罚的话，要判你对小罚的，或者判你本人那受罚的，这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视频当中有些情况它是不是很完整的，角度跟裁判员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而且有的时候呢，你裁判员看到的东西，你看视频的时候是一遍一遍看，反反复复看，而裁判员是在纷繁复杂的这个变化当中瞬间的事情，他有的时候看到，有的时候他还没有看到呢。 哎，那您刚才说到没有看到，那如果的确是发生了这种肘击的情况，裁判员是没有看到，被攻击的队员也倒了，他说我刚才被他肘击了，这种情况一般会怎么做呢？ 您这问题问的我觉得很高端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裁判员有一个原则，只判看到的，不判猜到的，别人说什么都没有用。但是他的主裁，对主裁来说，他的两个边裁对他来说很重要，边裁向他的提供的信息他可以接受，可以直接认定为这是就是这样的。 认定为就是自己所看到的。哎，所以说呢，他就是要只判自己看到的，而不判自己猜到的， 或者是编采给他的一些， 或者编采给他的这个信息，他都可以相信。如果没有的话，他没看到。刚才您说的情况，他没看到，怎么办？没看到过，你不能认定。我虽然没看到，但是我觉得这个如果不顶的话，这会是什么呢？只能是顶。那你这就带有很大的猜测的成分在里边，你就很有可能判错。所以说原则就是规则明确的写着，只判你看到的，而不判你猜到的这样的情况。我可以这么说，有些情况就是裁判没看到，有些情况就是裁判没判，有，都有。多高的比赛都有，多高级别的比赛都会有。裁判只有两只眼睛，他的只能两只眼睛聚焦在同时，聚焦在同时聚焦在一个点上，又不可能真正是眼观六路上眼六路去，只能看一个点。你这个点发生的情况，在另外一个点也发生情况，就只能看中一个点，那点可能就看不到，是吧？看不到的就没办法，就只好不判。就是这样的，这是允许的，因为人的功能就是这样的，只能这样的，你不能要求他什么什么都看到。 对 啊， 那我们既然说到裁判啊，我们再说一个在场上会发生的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虽然说这个冰球场上的主裁判啊，他们的滑行水平已经是非常高了，并且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要躲避球在场上的一些线路，不能够影响到整个比赛的一个进程。但是可能有时候也会不巧了，就发生了这个传球的时候啊，这个球他就跑到了裁判员那儿，或者是撞到了裁判员的身上。那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的这个比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又该怎么进行呢？ 好，您说这问题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是一大块的问题啊。裁判员呢，在场上呢，他首先他的职责是判定，要判定各种事情，主裁判主裁的事儿，边裁判边裁的事儿。但是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要尽量的能躲，要尽量躲一躲。而他的第一职责不是躲比赛，所以他的第一职责是这样的：场上那么多人，你不能都指望着裁判你躲了比赛而不导致冲撞。所以裁判呢能躲则躲，那么队员也要做到，你不能够往裁判的身上去撞，或者往裁判身上去打球，要尽量的避开。哎，这是首先，这是双方的，各有各的职责，队员职责打球，裁判职责判定，但是都要尽量的躲一躲。哎，但是第一职责都不是去躲，所以说他要判定，如果说没躲开，出现意外，那个球打到了裁判员的身上，那么就继续比赛就是了。那么这个球呢就不鸣哨停止比赛。但如果说是这种情况，队员打门，打对方球门，蹭到了或者是打到了裁判员身上，然后变向了打进了球门，这个球有没有效呢？这球是不算的。只要比较明显的蹭到，哪怕只是刮一下衣服，忽略一下过去了，那都只要是碰到了就无效。队员打的把球打到裁判身上，进球是无效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队员有的时候故意往裁判身上打球， 还故意 也有这种情况，还有故意撞裁判的。如果你要故意撞裁判， 这不是找受罚呢吗？ 找受罚呢，一般也得大罚加严重违例，弄不好就是停赛。因为在规则的老的规则116当中，第一条就是在判罚当中，54条判罚当中，第一条就是什么？侮辱裁判员。 对呀、啊，这是对于裁判员进行了人身攻击了。 对，叫做 abuse， 这就是侮辱裁判员。这个就包括了肢体或者是球杆来接触裁判员，这是要根据你的程度来进行判罚的。啊，我看到，我亲眼看到了一个队员就直接绕到裁判员的身后，然后拿脚这么一拿腿这么膝盖这么一顶，一下把这个裁判员给顶飞了，平着在空中，然后直接落地。那裁判员起来之后直接就拍脑袋就停赛。 这个队员也真是啊，费了老鼻子劲了，给裁判要来这样致命一击、啊、 致命一击。因为他对于裁判的判罚不满， 对，他是报复嘛， 他是报复。你再不满你也不能这么去做， 对， 那是法官必须要听裁判的。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说什么的，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往裁判身上打球。你说你往裁判身上打球干嘛？大力的打，弄裁判都最后都有点害怕，你知道吗？一看某个队员拿球，就得看着点，赶紧躲开。他不近处打， 它比较远，它比较远打，这样的话呢我就算打偏了， 嗯， 是吧？但是实际呢就照着裁判，因为队员打球是有规律的，敲门方向是大力的，传球你不能大力，传球大力谁接得着啊？那明显的那就是那边就是 冲人来的 啊，冲人来的大力呢，你可不是就是为了你要冲人去，你要是小力量又不疼又不解气，干脆就大力打，那是不是就是朝人就是那就朝裁判，那可不就是有意的嘛？明显的就是有意的，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是有意，如果是队员有意的，不管是身体接触还是杆上的介入，那都是要判罚的 啊， 必须要判罚。 就是我们可以说把它分为是有意和无意的。有意的话是 啊， 给他会进行非常严格的处罚，因为他不尊重裁判了嘛。 对， 如果是无意的话呢，我们也会适时的酌情的去考虑情况。其实更多的还是不想影响比赛的进程。 对，无意的，如果无意这种情况，一般裁判如果判定是无意，也不判罚，虽然都倒了。比如说往后倒的时候倒了，或者是怎么样情况，或者是两个队员一碰之后伤及到了那个什么无辜的裁判了，这也不判。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又一次和季老师去分享了关于冰球比赛的这个规则。我觉得通过这几次的介绍呢，相信对于大家在看冰球比赛的时候肯定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对于接下来啊，我们一起去关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当中这些高水平的高级别的非常精彩的冰球比赛，是会更加有帮助的。那我相信到时候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也会时不常的就想起季老师给我们讲到的这些规则，又或者说是一些冰球比赛当中的趣闻，也会让大家在看比赛的时候啊兴致更浓，同时我们也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些冰雪运动的这个有趣的地方。当然呢，我们也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过了，今天也是我们2021年的最后一个周日的节目了，我们要和大家再在周日见面的时候，那就应该已经是跨入到2022年了。所以我们也想请季老师啊，在节目的最后给大家送上一份您的新年祝福。 啊，新年祝福啊，大家都度过了2021，在2021年当中一切的不愉快、不高兴、不顺心的事都留在2021年，把2021年当中我们取得的好成绩、好事情都带到2022年。希望大家在2022年一切顺心如意，也希望大家能够观看2022年的冬奥会的比赛。好，祝福大家。 是的，另外也要提醒大家，2022年的时候，我们依然还会听到季老师的声音陪伴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一起来期待我们2022年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1025动生活为大家带来的这些精彩的内容。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季老师，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季老师。 好，谢谢大家，谢谢梦莹，2022再见。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朱豪在场上就像一名鼓手一样，掌控着攻守两端的节奏，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帮助球队解决问题。 豪哥回来了，还有吉布森回来了，那我年龄比较轻，我能做很多的一些脏活累活，更多的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能让球队取得胜利，然后能让我们整个球队能打得更流畅。 慢慢学怎么配合，他们很有天分，比我想象的高和壮，那我们就看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比上一个会更好一些，他们的加入给我们提升很大，创造更多的机会，打起来更加流畅一些。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一起关注2021到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实现 造出我们未来发展。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焕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